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一滴水反射太阳的光辉，一个人的回忆成就值得品味的故事，个人生活的一点一滴汇成了莽莽历史洪流。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丛书记录个体的生平过往和情感世界，用无数次深情的回首串联起历史的断片残影，带您一起还原和解读北京这座城百余年的变迁。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一起翻开北京口述历史。 走进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套系列丛书，叫《北京口述历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那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北京出版社的高励志老师，欢迎高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米夏您好，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刚才我们的片花里哈说到了这套书哈、 啊、对对， 其实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五本书， 五本一套 啊、 而且还是先期的一套因为我们有一个宏大的计划， 嗯， 是就是这五年出二十本书， 二十本， 嗯， 就是还有十五本没出呢， 对对 对， 哦，其实这本书哈、啊、这套书， 嗯， 这五本垫在手里也沉甸甸的， 那肯定的， 很厚重 是 吧， 是是 是、 啊 嗯、这个书的封皮啊、嗯、是这个我觉得像紫禁城的那个红色， 对，那个红墙 啊、嗯，给人看着很踏实的感觉哈、啊。 是比较厚重 啊、 嗯。 北京口述历史， 对， 可能这个词儿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 嗯、 还有点陌生。 嗯， 您给大概解释解释。 口述历史其实现在好像很火热的一个学科。 嗯。 现在可以有的人真是把它当成学科了，已经可以立为一个学科开始招学生了的那种。嗯，口述历史人，咱们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崔永元的那个，在北京，就是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 嗯， 他不是专门搞了一个口述历史中心嘛， 啊、 哦，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口述历史，比如说我的抗战， 嗯， 然后他前两年还做一个我的改革等等的，他就是，这是一种口述历史。 这个口述是什么意思？ 口述嘛， 嗯， 顾名思义就是拿嘴说， 哦、 是吧？ 别人说是吧？ 哎、对，别人说的话、嗯、记录下来， 谁来说呢？ 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概念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口述历史，可能觉得不就是人说了，然后你记一下吗？ 啊、对呀、啊， 但是呢，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口述历史的含义概念，它是有自己独特的这一方面的。咱们中国历史上，比如说司马迁做《史记》的时候，他参考了很多父老相传， 嗯， 就是传说， 嗯， 那这传说呢，其实说的是谁呢？说的还是帝王将相。 哦， 比如说司马迁又没见过项羽， 嗯， 这个自刎在乌江边上， 嗯、 是吧？他不就是听人说，听很多人去谈论这些传说，包括上三代尧舜禹汤商、 嗯、 等等这些事迹，考察一些古迹，然后呢编成的这个史记。 嗯， 那么他首先来说方向是帝王将相， 嗯， 那么我们口述历史的这个方向截然相反，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 哦， 你看咱们过去喊了多少年，是吧，这个人民创造历史 啊， 可是人民自己的历史咱们几乎还是看不见， 没当过主角。 对对对吧、 啊、 但是这个口述历史它的主角就是普通的民众。 哦， 它要突出的是这种草根性。 哦， 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嗯、 它的来源是美国70年代的那种叛逆的那种思潮。 嗯， 那个时候它就是所谓50年代的这个战后婴儿潮。 嗯， 已经成人已经成人了。这一代人呢，他比较之以前的那些这个成长环境不一样。 嗯， 他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叛逆呢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到一个新的学科和学术上。 哦， 你像比如说这个70年代特别流行摇滚乐， 嗯， 蓝调爵士， 嗯， 等等的这些，所以口述历史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它往往记录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妇女问题。 哦， 女性真正是吧，作为社会的主角，其实大概其实那个时代才开始、 哦、 逐渐 口述历史哈， 对吧、嗯？ 它源于上世纪60、70年代。 对，60、70年代的美国。 哦，其实这一套书哈， 嗯， 我对其中的一本哈， 嗯， 看的比较细，叫寻找京郊奇人社会。 啊，对对，那是我师姐的。 哦，您师姐的。 对对，邱媛媛是我师姐。 那不是这本，是这本，右手这本、 啊， 诗书记事长。 哎呦，那这我太 叶赫岩札是家族口述历史， 这 放在我的右手。 小时候我就是写对联写的最多的就是我爸爸就是写着诗书记事长，忠厚传家远。 啊、哦，哎呀，这本书的名字就吸引我了。 拙作拙作， 一点都不拙哈。 不是挺拙的、 你看北京口述历史哈，写的是平凡人、平民百姓。 对， 我们会觉得平常人他的生活可能波澜不惊嘛、 嗯、 这个一生可能平平顺顺的。 这个口述者、 嗯、 就是我采访的这个被访者， 嗯， 就是一个退休的中学教师。 哦， 啊，原来是咱们西城区156中学的语文老师。 哦，现在已经退休了是吧？ 退休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好多好多、那他现在多大年纪啊？ 今年有80了。 哦，80岁。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那会儿78岁。 哦， 啊、 嗯，让我们想哈、啊，就是78岁生活在49城的一个老太太，您说她的这个记忆当中，她的脑海里还能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故事？ 觉得除了饭点说吃也就没什么了，是吧？ 除了就洗洗衣服、做做饭、带带孩子、做一个教师哈。 对对。 但是我在这本书里还真是看到了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 没错。 她在回忆自己祖上，就是有一个老姑奶奶哈。 嗯、哎呦，那个故事真是，那故事我觉得。怎么说呢，听着挺惨烈的、 oh. 而且跟这个他整个这个家族的兴衰都有特别深的这么一种渊源。 哦、oh. 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 嗯， 就是说这还得从他的先祖说起。他的先祖大人物，出身卑微，但是呢后来很有名。当然他可能现在搁现在不是很有名。 嗯， 他是什么人呢？他是皇太极，就是咱们这个清代第二位皇帝天聪，又叫崇德，皇太极的这个贴身侍卫。 哦， 这个贴身侍卫叫什么？叫安达里。 嗯， 在皇太极故去的时候，这个贴身侍卫，这个愿意伴随先主而去，就生寻了。生寻，所谓生寻就是自杀殉葬。 我就跟先祖而去。 对，跟先主而去。 哦， 啊、跟先主 先主而去、 啊、 就是我陪他一块儿到那头去了。 啊，对，我陪他一块儿到那头，到那边我继续伺候他、 哦、 保卫他。 嗯， 那么这个侍卫叫安达里，由此呢这个家族因为这个生寻的这种贡献、 哦、 这种忠心，使得他的儿子顺治皇帝包括当时的很多这个大臣嘛， 嗯， 对他有一种敬仰之心，把他的就那对他的后人的提携那肯定是极大的呀。 嗯， 然后就这个家族由此开始从一个贴身小侍卫逐渐发展壮大，到他的这个安达里的儿子叫赖图库， 嗯， 已经封为子爵。 哦， 啊， 牺牲一个人幸福一个家。 可以这么说，但是其实人是不是真是那么回事儿、 嗯， 也没准是真是跟皇太极感情好。 哦， 那个时候古人有时候还真是，这个，咱们老说这个，这个奴仆和这个主人、主仆之间这个关系其实很微妙， 嗯、 有的时候真是说这个名为主仆， 嗯， 实为兄弟，实为父子， 就像亲人一样， 就是亲人一样。你看这个过去满语里头，管这个包衣叫什么？就包衣啊。包是什么呢？ 嗯， 咱们现在英文这个转译下来，这个满文的发音就是 b o o， 包、 啊、 是家的意思， 哦、 就是家。 嗯， 一呢是的意思，就是家的，就是家人的意思。 哦， 它不仅仅是简单的那个家奴的意思， 就是是我家里人，是我家的一部分。 对对， 哦、 真正说真正很低微的叫包一阿哈， 哦、 阿哈就是奴的意思了。 哦， 啊、嗯。所以这个咱们说到这儿 是 吧？就是说他情感亲密， 对对 对, 对对对，也不是那么具有功利色彩，说我非得要我这个家族将来这个发展壮大是吧？ 对 对, 对， 也许真的和我这个先主感情就是好。 那对，然后就到他儿子赖图库这儿就获得了 封爵了， 封爵就封爵。咱们过去知道这个秦始皇封，不是秦始皇，商鞅变法，封军功爵，封爵位一定要有军功。 哦， 您当多大官做多大贡献那是不行的。 哦， 您比如说您就是， 比如说高老师 啊，是吧？对，北京出版集团立下汗马功劳，那也不能封爵。 啊，不能封爵 啊，只能给你封高官，给你赏戴什么花翎啊，双眼花翎、三眼花翎，然后赏戴什么样的顶子、翎子，是吧？赏荣誉称号这都可以，但爵位是没有的。 哦， 那么这个他儿子也比较争气，在山海关一战的时候跟李自成交战，获军功。封为子爵 啊，真是立下军功战功、然后封爵了。 对，封爵了。 嗯， 然后呢，这个咱们就说到这老姑奶奶了。 嗯， 这个家族的兴衰也由此又转衰。 哦， 这个老姑奶奶是怎么回事呢？所谓老姑奶奶，北京话、姑奶奶就是旗人家的女儿， 对， 叫姑奶奶。您看咱们这经常是这小女孩， 嗯， 就说哎呦我的小姑奶奶哟， 啊、 是吧？这个其实都是从这个生活习俗上演化过来的， 就是旗人其实对于自己家的女儿是非常宠爱的，这个地位可能比儿子还要高哈。 对对对，往往是这样，因为、 哦、 马上就说到这个关键点了，这老姑奶奶干嘛去了呢？ 啊， 被选上秀女，要进宫， 那不 参选是吧？参加海选， 你看 海选已经通过了，咱们这已经第二轮了 啊，就是可以进紫禁城了，是吧？ 对对，进紫禁城去再参选的时候， 这不好事吗？《甄嬛传》里进宫选秀那些女孩都多好啊，这心情倍儿好啊，打扮得特漂亮， 是吧？ 嗯， 那是您看的，是吧？您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揍，对不对？ 清宫剧都这么演的， 但是你看清宫剧里头，《甄嬛传》里头。 啊， 你看那一个个女性，那么鲜活的女性都成为， 对， 就变成了一种 红颜薄命哈， 红颜薄命。而且她的生活环境说实在的，并不好， 太寂寞了， 太寂寞了。而且除了吃得好，还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的事儿，是吧？你说作为心理上，那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和这个心得多大的人才能在宫里生活？ 对，心是真够大的， 对吧？ 或者说野心有多大的，在宫里生活？ 野心大的人有可能还。往往是因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这个环境所迫。 哦， 对吧？ 如果家庭的生活就挺富裕的， 嗯， 我就四合院住的挺好，宅门里挺棒的，我干嘛要去选秀呢？ 就 是， 而且你说我嫁一个这个丈夫 啊， 性格温良，那还我做主呢？你跟皇上那儿你能做得了这个吗？ 愿得一心人嘛。 对对对吧？ 你到皇上那儿什么一心人呀？不行哈。 结果这老姑奶奶就在轿子里拿剪子自裁了。 就是在从家里去紫禁城的这个路上，在 他没办法， 哦、 他不想参选， 嗯， 那是不允许的， 就必须得去， 你只能得去。 对， 那时候是有规定，旗人家你不是说什么旗人家都能行的 啊。 你像有时候原来是外地的这个叫住房八旗，北京的叫禁旅八旗， 嗯， 又叫京旗，外地的住房八旗逐渐在清代就不让你去参选了， 哦， 也是麻烦，也是， 嗯， 是反正你。禁旅八旗是八旗的最精锐 哦， 啊，你出身不够，有时候还不行呢。 这 就是选上你，其实是你的荣耀。 不，他这其实当初也是皇上对下面大臣控制的一个手段之一，就是让你家人在我这儿来。 对对， 哦， 作为人质似的。 那这老姑的奶奶就是看这些都不看 重，性格也太烈， 比较刚烈哈， 比较刚烈，在轿子里就自裁了。 哦， 在轿子里自裁， 他是走了， 嗯， 但是呢这全家就获罪了。 嗯，我们讲的现在不是故事啊，是真实发生在四九城的历史。 其实也是家族故事，这个一会儿咱们还会说到。 你这写的不是北京人口述历史吗？北京口述历史。 但是后头我有论文去说这个问题 啊。你还着吧了是吗？ 对对，我还着吧了。 后人论文我没看呀。 啊 你看光看故事，你看文。文艺青年，文学青年是吧？ 对，我就代表公众，就光找故事了 啊。这个死了以后， 嗯， 你自裁了，你全家是要获罪的。 哦， 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安达里，安达里是为皇太极升雄了，因功。还有一个最大的赏赐是什么？被抬旗了。 哦， 这个他的出身是什么？他是内务府旗人。 嗯， 内务府镶黄整黄旗，内务府整黄旗人。那么。这个内务府就是包衣出身的人，就上三旗，就是皇帝统领着上三旗的这个包衣， 嗯， 组成的这个专为皇家进行服务的一个机构， 嗯， 咱们比如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清宫的造办处， 嗯， 制点什么这个首饰啊， 嗯， 做个玉器呀、烧个瓷器，这都归内务府造办处管理。 嗯， 还有什么御膳房。 啊、 哦，是吧？ 皇帝吃什么？ 那吃什么？你吃穿用， 用度， 用度， 哦、 没有度了哈，就是吃穿 用。人家无度。 对对，吃穿用无度的用这个内务府。 吃穿用无度啊。 对，然后就是用内务府人。 哦。 那么内务府其实就是又有人说他们是天子家奴。 嗯。 所以地位呢要比外八旗要低。 啊、 哦。啊，那么、这个、 给他抬旗了。 就给他抬旗了。 嗯。 那么这个老姑奶奶，这个。就把这个什么呀，这个自裁之后呢， 嗯， 这整支又被降入到内务府旗。 哦，等于又给降了、 嗯、降了，爵位还被剥夺了两年。我看这个什么呀，《清史录》， 嗯， 是康熙46年，这个就是这个叫好像是三宝柱， 嗯， 被夺爵，然后打入内务府。 具体什么意思？什么三宝柱？ 三宝柱就是刚才咱们说安达里的儿子叫赖图库、赖图库的儿子叫什么、然后他的就是赖图库的孙子叫三宝柱， 嗯， 那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 嗯， 他发生了这个老姑奶奶自裁的这个事儿， 嗯， 就被夺爵。夺爵就是你不是原来子爵吗？ 嗯， 那位极人臣啊，那叫超品， 哦， 比一品大员还高，叫超品。然后您又是从内务府升到这个整黄旗的， 嗯， 那这一切待遇全给你。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哦，就是因为一个人哈、啊，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对， 那整个家族都走向一个低谷和衰落。 对对对、 哦。 然后呢，这是咱们说这家族变迁。 嗯。 当然后来康熙48年呢，有时候又把这个爵位恢复给他们这个家族另一个叫宝奈。 哦。 之后呢，就没再看见，就是，但是他们还依旧是什么呀？内务府旗籍。 哦。 这个家族后来这一支脉下来。后头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人物，这个人物叫福全， 嗯， 福全的女儿是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醇亲王奕轩的第一侧福晋。 哦， 啊、也就是说，跟光绪皇帝沾亲了。 哦， 啊、 跟皇帝沾亲了。 对对对， 这是跟大家聊的哈、啊，是《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丛书哈、啊。今天我们拿到了5本， 嗯、 后续还会再出15本哈、啊。 对对， 这是5本中的1本，叫 《 诗书记事长》。 对对， 现在他们这本书作者杨元先生正给大家讲一个 不好意思， 惊心动魄的故事哈、 啊。 那我们直播间其实还邀请到一位嘉宾，就是北京出版社的高立志先生哈、啊。 嗯、 刚才说这本书书名的时候， 嗯、 其实这个高老师就说了，哎呀这个书这个名儿我很熟悉， 对， 诗书记事长 啊、 嗯、其实刚才大家也感觉到了，其实平凡人的生活里，他的过往里、 嗯、 仍然会有惊心动魄的东西哈。 而且这个名字叫诗书记事长 啊、 嗯、咱们为什么叫诗书记事长、 就是、 其实是他这个被就是家族变迁了之后，由盛转衰之后，又通过诗书记事长了。 哦，就通过这个科举。 我只说了咱们这个头了这块， 嗯， 然后讲了这么一个，说了这么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嗯， 但是也算了一个绵绵瓜瓞的这么一个扣、 啊、 对吧？ 为什么叫诗书记事长哈、 啊？嗯， 其实这套书也是在高老师的这个编辑和审定下出版的哈、啊。我不知道您翻到这一本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他的，就是我们反复讨论这个书应该叫什么名字。 对对对，那会儿 因为我们 就 说嘛， 反复 啊，你这个好马配好鞍， 嗯， 这个内容这么好，那这么精彩，嗯，你总得有个好的这个名头，让，嗯，大家一看，哎，我认识他， 被吸引啊。 对，然后后来我们想来想去，这个到底从哪个角度？这后来这还是杨元老师自己想起来的诗书记事场。 啊， 一开始我不太想同意。 对， 为什么呀？您不是小时候写对联的时候上联？ 对，因为写多了嘛，你天天是忠厚传家宴，诗书记事场。我说这个老是诗书记事场，他， 嗯， 有没有新东西？哎，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仔细把这书反复读，杨元老师给我们讲这里面的故事，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提倡的其实是一个读书。 嗯， 并且他提倡的是一种非常平等的一种很亲近的一种人生观。 对， 哦，也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在这一套书里面全部没用一种词，就是刚才啊，就是因为我们口头会有，比如盛衰。 嗯， 当时我就跟责编说，他因为责编也弄了一堆名字嘛， 对对对， 什么一个家族的兴衰什么这些东西，我说我以前当官现在不当官了，为什么就叫衰了？ 哦， 是吧，我 人生观是不一样的。 对 对，就说我说一个家族所谓的盛， 嗯， 就是像这个诗书记事场，它盛， 嗯， 盛的时候是主要是八国联军有段时间， 对对，那个是八国联军之前，他们家是因为读书又当了大官。 对， 哦， 然后但是他在这个义和团失败后， 嗯， 他一下子家庭又陷入了低谷， 嗯， 所以被斩。 而且最低谷就是这个辛亥革命以后。 嗯， 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老子说的这个是夫祸是相以相生。 嗯， 所以就是我们呢就强调这本书强调一种正能量。 嗯， 就是说我们如何绵延一个世家，如何绵延一个故事，最后找了点，就是虽然这句话你都能记住， 嗯， 但是它的深刻含义，诗书记事长这五个字究竟什么意思？ 嗯， 需要大家读书看故事来理解它，然后我们在我们实践当中也去在诗书当中去教孩子， 嗯， 去自己自我成就一种自我修养。 哦，诗书记事长哈， 而且诗书记事长还特别代表了一个， 嗯， 就是中国人奋发上进的一个新理念 啊， 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嗯， 对吧，就是我通过读书然后我就能去学习文化， 嗯， 那么我就可以上进， 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